第32章，处分。 这一瞬间的秦鸠不太像监考官，更像是一个不受管束的考生，傲慢中透着游刃有余的野劲儿。不可否认，这对很多人而言非常具有吸引力。明明没认识几天，游惑却横生了一种笃定的直觉。他觉得这一刻的秦鸠更接近本性，居然顺眼许多。秦鸠在他面前站定，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枚打火机。 我在河边找到的，不知是哪位不太乖巧的考生在这里乱扔东西。 游惑的脸当时就冷下来了，心说刚刚果然是疯了，这人顺眼个屁。秦鸠拨了一下打火机，咔嗒一声跳出了火苗。他又呼的吹熄，把打火机合上。 真没人要？ 游惑一把夺了过来，冷冷嗤道：不挑衅不会说话。秦秋笑了一下，谦虚地说： 彼此彼此。 游惑脸都崩硬了，他不想理秦秋，但没过几秒还是问道： 这么大的火都是你弄的？ 不一定，也可能是考场自燃。 看到游惑忍无可忍的白眼，秦秋又笑起来： 哼，这里还有第二个人有时间放这么大的火，你非要问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，我只好配合一下，想个新鲜答案了。 那可真是难为你了。 不客气。 所以你是哪里来的时间啊？我在河边送礼物的时候你明明还在。 哈，这要感谢今天的残肢游击队，没有疯到连监考官也追的地步。 秦秋环视一圈说： 你们窜得比兔子还要快，一眨眼全进了树里，我觉得怪没意思的。正好家家户户大门敞开，就进去参观了一番，顺便借了几桶油。 沿林子泼了一圈。 秦秋点评道： 中规中矩的傻瓜办法。 游惑只是这么随口一说，并不代表他自己会这么干，但秦秋这么一评价就有了古怪的意思。尤其他说傻瓜的时候还瞥了游惑一眼，真是要多找死有多找死。秦鸠欣赏完了游惑臭臭的脸，逗他似的还没住嘴： 笨办法其实很有用，不过无趣了些，我不太喜欢。 游惑其实也觉得无趣，但他不说。 我懒得兜圈，就把油淋在了路过的手脚上。 然后那些断手断脚犹如春天的蒲公英，把油带去了四面八方。秦秋找到一桶，便在门口就近泼一圈，一共找到了12桶，泼了11桶半。那些手脚终于明白这是一座瘟神呢，老远就绕开秦秋了。于是秦秋本着既然开了就不要浪费的心理，拎着最后半桶油进了树林。油货终于没忍住闷声道： 你提前泼油不算违规？ 预判能力是所有监考官应当具备的。 秦秋说：监考这么多年，哪位考生会在什么时候提出哪种救助，他都预估得非常准确，提前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是很多监考官会做的事情，免得真正碰到事情时根本来不及。 秦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求助牌，两根手指夹着，在游惑面前轻轻一晃。有这张牌做前提，怎么能算我违规？ 你的意思是求助牌已经用了？ 游惑疑惑地说： 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写001。 没写？秦秋以为他不好意思承认，笑了一声：没写001，我怎么会站在这里？ 谁知道？ 没写001，那你写的是什么？总不至于是我的名字吧？游惑心说：谁知道你名字，真够自恋的。游惑硬邦邦地说： 忘了，写得太匆忙，反正不是你。真要是你，这求助牌怎么毫无变化呢？ 说话间，秦鸠手中的帮助牌突然亮起了火星，无风自燃起来。 他变成灰烬的瞬间，一只乌鸦拍打着翅膀栖在枯枝上。他张着鸟喙，用粗哑的声音说： 考生邮货所获帮助牌共计一张，已使用一张，剩余为零。 垃圾考试，公报私仇。 秦秋摊开手，纸牌的灰烬从指缝中落散在地。 看，系统证明。 邮货顶着一张极帅的棺材脸，捏着打火机转头就走，他去找其他的考生了。 秦秋身后，邮货拂过的那棵树干皲裂，终端偏上的地方隐约有一处灰痕，那是手指涂抹划过的痕迹。如果仔细分辨，就能发现灰痕写的是两个字母 GI。 秦秋目光扫过那处，正要走近看，火海旁突然冲出来一个人，那人踉跄着停下，盯着监考官001，目光一转不转。他面容沧桑，衣袄被划破很多处，狼狈不堪，但眼睛却亮得像寒夜里的星。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发癫的赵文图。过了很久很久，赵文图恍惚地说： 秦秋。 秦秋一愣，眉心微皱： 你识得我？ 赵文图似乎刚清醒，又似乎停留在多年前的某个梦境里。他笑起来，那一瞬间竟然依稀有墓碑照片上的意气风发。 怎么可能不认识啊？咱俩一起考过三门试了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了，但我记得你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 赵文图轻轻叹了口气，又说： 那个跟你很不对付的监考官呢？没在。 哪个监考官？秦秋沉声问。赵文图压低声音凑过来： 考官 A 呀。 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个称谓，秦秋眉心轻轻一跳，说不上来心情是好还是不好。赵文图又说： 你不是运气特别背，总跟他分到一个考场吗？这次不在。 秦秋没有即刻戳破对方的梦境，嗯了一声。 好一阵没见了，你考完几门了？能顺利出去吗？ 赵文图说完又低声： 我好像又问了一个傻问题，你通关肯定不成问题的，我就不行。 他转眼看着火海轻声说： 我就不行了，我出不去，出去了也没用，我可能都不算人了。 秦秋看着对方，赵文图站着看了好一会儿，他似乎要记住这个漫天大火的时刻。半晌后，他从胸口的怀里掏出一样东西： 我要走了，你能帮我保管一下这个吗？ 秦秋看着递过来的防水袋，那本日记本完好无损地躺在其中，除此之外多了一个很久没用的灰扑扑的手机。 我才想起来，藏它藏了很久。 赵文图指了指手机又说： 我不太想彻底离开，而这些至少能证明我活过。 好，赵文图松了一口气： 我是赵文图，我叫赵文图。 他哈哈笑起来，转身扑进了火海。秦秋握着那个防水袋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，像是给某个陌生的朋友送行，直到大火烧到了更近处，他才收起东西。 不远处传来说话声，是邮货陆续找到了其他人。亏秦秋一把火烧得及时，没人送命。大火烧遍了所有地方，他们脚下站着的这一圈却始终没事儿。也许是系统勉为其难留下了一块站脚地儿，为了他们听清晨最后的考试结果， 几栋屋子里面的乌鸦都飞了过来，在头顶仅存的枯枝上站成了一排。赵文图身影彻底消失的瞬间，他们啊的叫了一声，说考场崩溃，无法恢复，考试终止。本场考试共分为两部分，听力三题，共计15分。一，黑婆的名字5分。二，黑婆的家人在哪里，请找到他们5分。三，黑婆房子里有几个人5分。阅读两题，一，帮助黑婆给村民送礼物9分。二，找到回家的路3分。黑婆名字5分，送礼物9分，找到路3分。陈斌头一回听到这样的考试，直接惊呆了。过了好半天，他终于忍不住问， 我们什么时候找到回家路了？我一度怀疑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啊。 结果余文伸手一划说，一会儿火烧完了，林子还有吗？林子都没了，到处都是回家路。系统继续通报最终结果， 考生所得分数共计17分，超出本题平均分数12分，共计用时2天半，相较于平时用时节省了7天又5小时。 又是高分，又提前交卷了，还炸了考场。众人正要欢呼，就听考试系统憋了半天，又憋出2句， 考场遭受永久性损伤，考生总分扣除5分，最终合计为12分。监考官处分一次， 哼，